想玩一下去吧。那我玩去喽。 好无妨。 命在他门前，替师一稍了记一清。 就是这个主意。 师同快来，啊啊，师同快来。 什么事儿啊你？ 想鼻炎起来。 哎，要鼻炎干什么呀？ 啊，我要去诗啊。 哦，考场上写不出文章，跑这儿写诗来了。 不是，快些去来。 哪儿呢？

要放民百姓，这都不是什么好事啊。 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 啊！常言道德好，女大不中留。这里崔护是何人？不该提示到寒门。我今磨去这门堂铁子，怕的是我不掉女儿心上坑。 Yeah. 往哪里去了？ 哎呀！ 只恐难以医治的了，哎呀！到此时真叫我心灰意冷，不料他们相思酒喝要了不停，可叹我到万年。还认不清，我看我为人凡事尽了情， 一夜心情日不衰，他万幸 是何人？ 小生崔护。 哦，你就是崔护。 正是。 我家门上的诗句可是你提的？ 啊，正是故提之呀。 哼，我正要与你拼命啊！ 可是为何？ 你自己看来呀、啊。 小娘子，小娘子。